觉得给我一

首歌抵达多少清晨，多少血色残阳的黄昏，一首歌挂着你的染色，不情愿地唱着每一年风来翻滚，你那绵软的柔弱，要么混乱，要么消失无人应和。时间错过了，忘不变的你，忘记了太多，以至于忘记了坠落。来自 让其他。